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地道美语课程，欢迎收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Hello listeners， 铃声已经响起，我们课堂这就开始了，同学们赶紧登录到在线的直播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学习。今天带来这个主题呢，是十月的一个热点，那 Special season, right? 这是一个特别的季节，每到十月身边有很多人喜结连理，Tie the knot. 对了、 yeah. 结婚这个短语啊，在英文当中有很多的表达、 mm-hmm. 其中一个就是拴上绳子、 yeah. 叫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K-N-O-T.、Yeah. K-N-O-T.、 Right. 拴上绳子。那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get married and make it official, you know, make a commitment. So tie the knot.、Yeah. 你看我们在中国吧有这个 National Day Holiday,、 mm-hmm. 国庆节。所以很多的新人呢在国庆节期间就喜结连理了。 Right, right. 所以啊每到这国庆的时候啊十月份啊都是咱们啊随礼随份子的一个大月。 Yeah, yeah, Saturday mornings, I'm hearing a lot of fireworks around where I live. It's like, what's, is it Spring Festival already? Oh no, people are having their weddings.、Yeah. 你看马克老师居住的地方是周六的、 right. 就开始放上鞭炮了。还以为春节来了呢。 Mm. 其实就是大家在庆祝什么结婚这件好事情。 Right, right.There was one that went on for like 5 minutes. I mean, they must have had a string of like 100,000 fireworks or something, because it just continued. 这十月这个季节呢也比较好，秋天来了，秋高气爽。 Right. 生活中呢，你看一些美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Yeah. 所以呢，大家也是哈，十月份这钱包特别紧，因为要给很多 gift money， right, there you go. 给出很多彩礼钱。 Yeah. Yeah. 所以说这是个很好的时节，我们呢带给大家一篇哈关于 going to a wedding，、 mm-hmm. 去参加婚礼。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主题、非常的生活非常的口语、这个主题当中的情景是这样的，收到了外国朋友的婚礼请柬，叫做 the invite、 mm-hmm. 收到了或者 or invitation right yeah we can say invite for short or you can say invitation invitation card whatever form it took yeah、 婚礼的请柬卡呀、mm-hmm. 叫做Invitation card、 mm-hmm, mm-hmm. 这个是一定要发的、 right. 有的那种 invitation card 做得特别的精致 Oh pretty yeah some of them are very nicely made yeah 好那么你收到了结婚请柬以后呢就要邀请你去参加了对不对、mm-hmm. 那你能不能看懂这个上面写了些什么呢如何去着装呢、哎、如何得体的去送礼呢要不要包一个 red envelope. Yeah, 红包 right? Red envelope. 你说外国朋友的婚礼咱要不要包个红包呢、mm-hmm. I think it's okay. You know, I mean, if you're not sure if it's a good idea or not,、at least take、comfort in the idea it's not considered rude.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against giving cash. And I think if it's in a nice red envelope that has Chinese writing on it and maybe a traditional picture like a dragon or a phoenix, you know, then it will be received like, wow, this is really thoughtful from you, you know,、 哦、 yeah. 马克老师个人倒是觉得包个红包也可以。 I wouldn't mind, yeah. If I were getting married, I'm like, hey, thanks, yeah. 不介意哈、 right. 不介意。但是呢更多的在西方的这种婚礼习俗中要送礼的话、 mm-hmm. 可能要去参考一下 bridal,Registry. Right. And most of the items on that registry account are household items, like dinner plates and stuff like that,、mm-hmm. wine glasses. 我们就要在今天的对话当中呢跟着咱们的外国友人好好的来学习一下事先了解了解这个西式婚礼的一些习俗、 mm-hmm. 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有机会去参加的话咱们也知道个一二以免失礼、 right. 是不是好所以今天呢咱们这文化习俗啊有的学了 好 好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对话 OK 第一段 好 How's everything, Jing Jing? You look chipper? I am, thanks for noticing Any good news you want to share with me? Yeah, Actually, I got invited to a wedding. That's cool. Do you know the bride or the groom or both? I know the bride. She was my classmate when I took a seminar in the UK. Oh, is she Chinese or British or what? She is a Chinese by race, but was born in England. The wedding's in 3 weeks. I'm on the fence about going there for it. You mean the wedding is in England? Exactly. I have some vacation days to use up before the end of this year. So the timing couldn't be better. I think you should go. I mean, you've already been to the UK, but it'd be great to see an old friend and be there on her special day. Right. And I'm looking into an open job that would give me a few days in Ireland. I've not been there before, so... So it sounds like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little holiday. How many days do you have in total? 9. 5 work days, when I can get leave, and the 2 weekends. Isn't the wedding on one of those weekends? Yeah, so I might be a little jet-lagged. Hey, I need some advice from you about the wedding. Sure, I hope I can help. 第一段 Dialogue 1，我们就是两个朋友之间谈到自己呢接受了这样一份婚礼的邀请、啊、 对对对， 是个什么情况，有没有假期，是否要准备去、 嗯、哼， 这些也是日常生活中、啊、会用到的。 好， 反正我们就是这个实景模拟， 对对对， 就看你可能收到这个请柬以后，你得跟朋友聊、 嗯、哼， 你得跟你的外国朋友向他请教。 Yeah， 好， Give them advice about that trip、yeah. 没错，你得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时间地点人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别人才能给你意见嘛。 好， 第一句马克说，晶晶最近如何、 嗯、How's everything, 晶晶？ How is everything?、 嗯、 口语里缩略读成 How's everything、 yeah.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How can we paraphrase it? Paraphrase it. How's everything going? How's everything going?、 嗯、How's everything in life?、 Yeah. How's everything in life? Right.、 嗯、问候的话语每一节开头的时候啊，每一堂课开头的时候、嗯、都给大家变着花的来放松来学习。 对。 You look... Chipper， 有趣的小词。 对对对 yeah， C-H-I-P-P-E-R， Chipper。 Chipper、 mm-hmm. means cheerful, energetic, fast-paced. Chipper。 哦、mm-hmm. ，听这个读音，就是很轻松活泼的小词。 对对对， 形容一个人呢，看上去兴高采烈的样子。 Mm-hmm. Energetic， right？ Chipper。 Yeah. 兴高采烈的，很欢乐的。 Yeah, I went to the gym yesterday. I had a good night's sleep. I had coffee this morning. I'm feeling very chipper.、 嗯、你看一个人啊，这个面部或者是他这个整体的状态不错，兴高采烈的样子， 对、mm-hmm. 啊，就叫做 chipper。 Chipper 新单词、mm-hmm. ，You look chipper、 mm-hmm. 啊，可以形容别人。哎，我还确实是呢，谢谢你留意到。 Mm-hmm. I am. Thanks for noticing. I am. 我是的。Thanks for noticing,、 mm-hmm. notice. Yeah. 注意到了、 mm-hmm. 啊、留意到了。外国人总是这么讲礼貌。嗯，别人夸你一句，你都会说，嗯 ,thanks for noticing. Yeah, you got your haircut. Oh, thanks for noticing. Hey, are those new shoes? Yes, they are. Thanks for noticing. 哟，你剪了个新发型啊。Thanks for noticing. 对。 你这双鞋不错。 对。 Thanks for noticing.、 Mm-hmm. 啊、 别人夸你什么，一定要回一句话说，谢谢您留意到，谢谢您注意到。 对对对。 让我们的语言更加地道哦。 嗯。 马克说，有什么好消息要和我分享吗？ Any good news you want to share with me? Any good news? 这里加复数 news you want to share with me?、Mm-hmm. Share with 和某人分享。 对， 有呢，晶晶说。 Yeah, actually. 我之前啊被邀请去参加一场婚礼呢。 I got invited to a wedding. 嗯，我们来看，我被邀请。是不是一个被动语态、 mm-hmm. 啊、I was invited. Yeah, 可以说 I was invited or I got invited. I got invited. 对， 这个 got 其实就是被动， 对， 它等于一个 be 动词。 还可以说 I've been invited to a wedding. I have been invited to. 对对对， 全是被动，因为是别人邀请我、嗯、我是被邀请。 I got invited to a wedding、 嗯、 大家注意 wedding 的写法 W-E-D-D-I-N-G 对 wedding wedding、 嗯、 它是 double D-I-N-G 对对对， 很不错呀，马克说 That's cool That's cool、 嗯、 你认识新娘还是认识新郎啊，还是你都认识呢？ Do you know the bride or the groom or both? 好，这个婚礼这件事情 最主要的两个主人公， 嗯哼， 您一定得会说，知道是什么？ 对， 新娘的拼写是 bride， bride， bride，嗯。新郎的拼写是 groom， g r o o m， groom。 这两个词是必须要知道的。 Mm-hmm. The bride and the groom， 他们才是婚礼的主角。 Mm-hmm. 所以 bride and groom， 对， 是我们生活中的必备词汇。 Mm-hmm. Or both， 对， 还是俩你都认识啊？ Mm-hmm. 啊，哦，我呀，我认识新娘。 I know the bride。 她呢，是我在英国短期学习时的同学。 She was my classmate when I took a seminar in the UK。 先说别人是个什么身份、 mm-hmm. She was my classmate、 mm-hmm. Classmate 同学，哪儿的同学呢？ When I took a seminar 好、yeah. Took a 参加一个、 mm-hmm. 这里有个新单词、 mm-hmm. Seminar 对 S-E-M-I-N-A-R Seminar 它的意思是、 mm-hmm. A short course maybe for 2 or 3 weeks that has a pretty good academic focus and maybe has some high-level experts teaching the class. 嗯，一种短期的学习、 mm-hmm. 或者是我们在网上可以搜索到它的意思，有那种研讨班、研讨会。 Right. A short academic course、 mm-hmm, mm-hmm. 叫研讨组织、研讨会叫 seminar.、 Right. Seminar. Seminar. I took a seminar in the UK.、 Mm-hmm. 注意英国一定是 the UK. 对 the United Kingdom. Sorry, United 是、the.、Yeah. The UK.、Mm-hmm. 这个 the 是绝对不能少的。 对 She was my classmate when I took a seminar in the UK.、 Mm-hmm. Oh, 那她是中国人、英国人啊，还是其他的 ？Oh, is she Chinese or British or what? 嗯，中国人 Chinese，、 mm-hmm. 英国人 British。 好，其他、 mm-hmm. or what? Or what? Yeah， 还是其他呢？您看，当你跟朋友说起受到婚礼邀请的时候，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反应，对不对？ 对， 大家都会问啊， mm-hmm. 你认识她吗 ？Yeah， 她是哪里人啊 ？Right， 等等这些。晶晶回答说种族上啊是中国人 She's Chinese by race 好注意这个短语 By race、 mm-hmm. Race 就是种族 Right 对你是黄种人、 mm-hmm. 你是白种人 对对对对 你是黑种人 对 Race、 mm-hmm. She's Chinese 看来啊她是一个黄皮肤的、 mm-hmm. 啊、By race 对 但是她在英国出生 But was born in England Be born 在哪个地方 In England 对 婚礼是3周后举行我还在犹豫呀、啊、要不要去参加呢 嗯， 好这句话呢我们想考考大家 好 作为今天的第一句微信挑战 嗯， 3周后怎么说、 嗯、 我犹豫着要不要参加又怎么说 嗯哼， 同学们来试试看 好 第一位是 Maggie Maggie The wedding will be holding in 3 weeks这个可以 holding 要换 held. The wedding will be held in 3 weeks. Will be held. H-E-L-D. 然后第二的句子是 I am hesitating if I will attend it. 在这儿那个 hesitating 不是这么合适。所以你可以换 not sure. I am not sure if I will attend it. 比较好一点点还是 I am not sure about attending it. 嗯，先来说一说举行的这个单词呢。我们都知道叫 hold， 对 ，H-O-L-D， 嗯， 它的过去式形式呢是 held， right？ The wedding will be held in 3 weeks. They are going to hold their wedding in 3 weeks. 还可以说， 对了，嗯、所以未来将会举行呢是 will be held， 对对对 ，in 3 weeks， 对 啊，3周以后。In 加上小介词，后面加上一个时间段 ，in 3 weeks。好了，犹豫，咱们不能说 hesitate，、嗯、这里不合适 对对对。 我为什么犹豫？犹豫的意思是说，我在决定要不要去。 嗯、 所以老师给改成了 I'm not sure、 yeah. about attending。 对对对。 好，这里不能用 hesitate 哟，同学们。 嗯。 粉色高跟鞋。 好 ，The wedding will be held in 3 weeks。这个正好，没错。 漂亮。 对对对对 ，I hesitate to attend or not。那个句子是那个后边可以 to attend or not 可以，但是前边要换 I haven't decided to attend or not。 哦，我还没有决定呢。 对对对 ，I haven't decided。 Haven't decided、 mm-hmm. to attend 去参加 or not。 对对对对。 Kathy， 嗯 ，The wedding will be held。3 weeks, 加一个 N, will be held in 3 weeks, in. 然后那个 I hesitated whether to go or not. 那个后边可以 to go or not. I'm not sure whether to go or not. 您看，同样是犹豫，大家都喜欢用 hesitate. 对对对。 其实不见得非要把这种大词甩出来。用一个我无法确定，我不 I'm not sure. Yeah. I haven't decided. 对。 就很好了，能够表达准确的意思。Penny, pasta, and Joe. 好，他的词特别好，95分，所以是这个。The wedding will be held in 3 weeks. 正好。 完美。 对。I am still hesitating whether to go. 这个可以，但是这个 hesitating 还可以，因为 I am still 那个意思比较清晰，所以你可以说 I am still hesitant about going.Hesitant, H-E-S-I-T-A-N-T, 这个可以。 为什么前面不能用 hesitate?、因为你语句其实表达的不清楚。 对。 如果你加上一个 still, 我仍然在这里就用 hesitate, 对对对 hesitant, 所以这个是你的感觉在这儿，不是你做什么。I am still hesitant, 我的感觉是、太不确定的。 形容你的感觉，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犹豫不决了。 对。 I am, 我的主语是 I am,hesitant about doing something, 对对对 about going. 平静。 好 ,the wedding will be held in 3 weeks. 还有真好的差的是那个90分、然后第二的句子是 I am hesitating whether or not to attend. 所以你还可以说 I am still hesitant whether or not to attend. 比较好一点点在这儿是 I am undecided about whether or not to attend. 哦、您把那个 decided 变成了 undecided. 对对对。 还没有决定。 Yeah, I have not decided whether or not to attend. I am undecided about whether or not to attend. 其实考察点就在这里。第一前面半句呢大家做的还是不错。 对。 我们来看一下婚礼3周后举行。 The wedding's in 3 weeks. 同学们千万不要说 The wedding is 3 weeks later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不对的、英文中啊什么什么以后只能是一个介词加上一段时间 In 3 weeks 对 有两个好办法一个是 The wedding's in 3 weeks 还有可以说 The wedding's 3 weeks away 如果是你的婚礼的那个 Your wedding 你可以说 The wedding's 3 weeks away因为你要安排很多、 所以3周以后的2种说法我们为您提供了、 对 第一种是 in 3 weeks 对 第二种是 is 3 weeks away 真好对 那么我还在犹豫这里我们教大家一个新短语 好 I'm on the fence about going there for it 介词加上一个名词、on the fence 对 Fence, F-E-N-C-E. Yeah, so I'm sitting on a fence. I can't sit there for very long. It's uncomfortable. So when I jump down, I'm going to be on one side of the fence or the other. That's the metaphor being created here. Fence 的意思呢、不是粉丝哈。 Right. Yeah. 它是那个围栏和栅栏。 Yeah, yeah. Wall, a wooden fence. Yeah. 如果一个人骑在围栏或者是栅栏上，形容他是有点什么？犹豫不决、左右为难、我是跳下去呢还是不跳下去呢、 right. on the fence、 yeah. 而且 fence 上因为是不舒服你也不可能坐太久 sure, sure. 所以就是一种 undecided、 right. 还没有决定的状态 but I need to decide soon、yeah. see I'm on the fence about going there for it、 yeah, yeah. 就这么说犹豫 about 什么事情要不要做了、 对对对对 哦，